们就这样简单，只需要一个片段。 假设爱 就像玫瑰勇敢而自然， 假设爱 就像钻石坚强而浪漫。爱你是信念，我只是纪念，我都想看到实现。我是 必须， 你是我的阳光空气， 你是 每一秒的必须。 需要你，你是世界上的雨水，我的每日所需。 你是我的阳光空气，这心跳最需要你，是那喜悦的泪水，一切幸福的必须。你是我的， 你是阳光空气，每一秒都需要你。你是世界上的雨水，我的每日所需。这心跳最需要你，是那喜悦的泪水，一切幸福的必须。你是我的阳光空气，每一秒的必须 必须 必须。 你是我的喜悦泪水， 每一秒的必须必须必须。 撞撞 相信世界说的谎，寻找陌生的围墙，寻找方向，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。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，寻寻觅觅中让我们怎样走得快或者走得慢，一样赶得上地老天荒。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找一个伴，找一个伴。寻找力量，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。寻找陌生的围墙，寻找方向，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。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个小节继续来听到有古韵的一首歌，来自林忆莲，叫做明明。 明明我在手中， 这首歌呢当中的幽怨是恰到好处，这是电影《游园惊梦》当中的插曲林忆莲带来的《明明》。这首歌还融合了昆曲的典雅和精致，而接下来听到呢同样是很有古韵的味道，不过呢它走的是中国风的路线，来听听周杰伦带来的代表作叫做《青花瓷》。 虽被勾勒出青花，被风弄转淡，凭栏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想透过窗，心事莫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此各一半，有色渲染是女主韵味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天真在旁边你把我在了你，深情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数个你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了遇见你伏笔，天真色等你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掩盖了结局，如尘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迷人的笑意， 张哥，